係啊，因為咧，其實投資人咧最關心咧就係個回報啊。你可唔可以有冇講下嗰個回報有幾多啊？即係睇起馬拉，譬如話吉隆坡一條數，或者新山一條數。 分開地區嘅嗰啲嘅 有冇 嘢？ 有冇 業 務？冇啊，平均咧、 就是、overall 嘅數字咧，就係、是、平均每年租金方面咧都有4%至5%嘅升幅， 係 算係相當唔錯噶。 即係租金嘅升幅嘅4%至5%， 係 咁話回報咧。譬如話咧，你層樓100萬嘅樓可以租到幾多錢到咧？ 100萬， 又或者你有冇數字大約咧？ 如果你喺市中心，即系双子塔附近，你系租俾啲外国大公司嘅啲高级管理人员嗰啲，大概可以都到2-3千元嘅， 即系100萬租到2-3千元， 系， 即系3厘平均，可能2厘幾、3厘就都系要咁计数， 大约啦， 大约系啊。因為嗰個回報咧，其實就係好最大嘅考慮因素之一啦，係咪？ 同埋呢，因為我哋嘅貨幣都係喎，如果到時佢貨幣再跌一跌嘅話，咁賭會重傷。 係啊係啊，因為咧，你逢係嗰啲弱勢貨幣咧，你提供嘅回報要高啲噶嘛。即係以前澳樓即係澳元樓元，咁佢有成4-5厘息，咁但係佢個勢係弱啊嘛。咁但係而家你諗下啦，你日本點解咁高咧？因為日本你都唔知佢幾時再貶值啊嘛，所以日本咪提供好高利率去，即係好高嘅回報去吸引人啦。即係逢係咧好高回報嘅嘢咧，一定有個風險存在嘅。如果唔係冇人俾咁高回報你噶嘛，係咪先？ 即係好似你買債券都係啦，你啲債券你嗰個息越，即係你嗰個越好賺嘅咧，一定係風險越高。 系啦，系啦，即系咧，我哋买一件嗰啲叫做物业咧吓，平衡即系攞嚟衡量嗰件物业嘅价值同埋抵唔抵买咧，就第一有啲嘢唔系俾个个知嘅，就要睇发展商俾出嚟嘅佣有几多，俾佣越多嗰样嘢越唔值咁多钱。比用越少，嗰樣嘢就相對值錢啲咯，係咪？即係好似嗰啲湯場啊，香港咪有好多嗰啲咩荃灣咁啊，有個嗰啲地王廣場啊，尖沙咀有個首都啦，嚇咁啊，以前有東京銀座啦，又有數碼港啦。跟住嗰個咩？以前跟住大埔個大日子啊，我係湯場啦。咁呢啲商場咧，一般俾傭咧就俾8隻嘅，俾經紀。即係咧，你賣嗰個單位500萬咧，就有8% 傭，即係40萬傭。就俾即係當然唔係全部俾曬經紀啦，就俾間經紀行啦。咁譬如中原、美聯咁樣啦。咁但係賣嗰啲外國樓咧，即係譬如馬拉以前買啲英國樓嚟香港賣嘅，後屘爛咗尾嘅嗰單，唔知係美聯做嘅好似。 依家都多，後屘係多，依家都多英國樓喺香港話要賣，但係我見位置唔係好得喎。佢寫就寫話有地鐵，但係佢個價唔可以知喎。 全部都是不得的，老实讲得的，不用拿来香港给8隻傭、10隻傭你买啦。有些横琴啊那些呢，横琴即是澳门隔离的岛叫横琴啦。咁逢亲呢那些偏远的地方呢，拿来卖的呢起码都8個傭以上的啦，有些去到10隻傭，有些去到20隻傭都有。即是买一个100萬物业给20萬傭你。咁大家已经心照啦，知道是什么东西啦，是不是？即肯定唔會值錢嘅嘢嚟㗎啦。 所以我最近聽到一啲朋友咧，佢哋喺元朗咧就話有啲類似村屋咁樣嘅 size 嘅別墅啦。咁佢話都差唔多成賣到成2000萬一個，或者賣嚟2000萬一個，好似話都俾用咧都差唔多俾到成10%。咁跟住， 哇 跟住。佢啲 sales 咧，每逢禮拜六日咧，係直頭見到有車入嚟咧，係你爭 撲落去噶， 上嚟即係數碼嗰陣時嗰個叫咩？數碼港啊，只咁嘅款噶，即係一路攆曬喺你面前，車都用唔到只， 係啊， 哇！即係誇張啲，我心諗哇，嗰啲咁嘅元朗入到咁樣點住啊？要2000萬一棟咁嘅， 咁咪俾佢流咗個水魚，咁佢啲咪係咯，一個月俾佢，亦佢每逢有車都撲，一日撲20次。 次撲足一個月啦，俾鬧到一個客佢都發達噶啦嘛，二百萬佢咪袋曬嘅，袋七十萬啦，有冇拆三成半到啦？係啦，即係公司拆帳俾佢有冇三成半啦嚇？咁你諗下啦，佢嗰條數佢七十萬，如果真係俾佢做到一單袋七十萬落袋，一年嘅皮費都夠啦嘛。咁所以你話佢係咪要好搏命咧？ 咁所以，咦？點解所以你馬拉依轉佢哋都會做好搏命啲咁喎？即係嚟緊又喺度力 sell。 馬拉就可能相對冇咁搏命，不過佢哋咧，譬如香港有啲海外樓，你就算美國都有㗎，有啲美國樓，有啲係倫敦跟住古靈精怪，德國樓都有人攞喺香港賣嘅，真係好笑。德國都唔俾人炒樓㗎啦，係嘛？啲租金亦都唔俾升嘅，都有人攞喺香港賣嘅，係咯，即係好好笑嘅依樣嘢。咁啊， 好奇怪喎、哦！我哋之前睇即係有許留山佢俾過我哋睇咧，就係澳洲嗰啲，反而澳洲嗰啲佢又真係啲盤唔係即係差喎，擺喺香港賣嗰啲， 即係佢過得去有啲良心係嘛？ 佢有啲良心，同埋佢真係喺市中心喎，譬如成棟嘢咁樣，佢市中心咁樣就賣廣告咯，即係許留山之前整咗幾個廣告俾我哋睇啊嘛，咁 係 喺墨爾本嘅嗰、那個盤其實 OK 嘅， 係 至於點解佢？ 當然都有啲正常嘅，咁你譬如好似泰國咁嗱，而家香港另外有啲人都係買泰國樓啦，係咪？ 依家都多咗係買泰國，成個別墅咁樣買嘅啫， 好多，因為泰國其實你買兩個地方嘅啫，你一定買巴提亞，一買曼谷，咁布吉都有嘅，不過極少數啦，係咪？咁你巴提亞嗰陣時有個朋友，直情係網友嚟嘅，佢有人帶人，即係有人帶佢睇樓，睇咗巴提亞海灘附近，可能行海灘行去二三十秒咁樣啦，係有間別墅，咁啊賣圍到港紙180萬、200萬咁上下。咁但係泰國咧有一樣嘢，佢就算寫到明永久業權、永久地契都好咧嚇，你外國人即係唔係泰國人去買咧，係冇永久業權嘅。 即係咁樣嘅，有啲古怪喺度。 即係外國人就唔准買地嘅，其實基本上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即係咧，你外國人可以買物業，你買嗰個地方咧，即使係寫住永久業權，譬如有啲 apartment 寫住全棟啊，你一買咗就永久業權。呢、這個只係貨泰國人、本地人。咁如果你係外國人咧，你買咗咧，你都可以喺嗰度住，亦都有一個使用權。但係你咧，擁有嘅時候就唔會有永久業權。當你賣翻俾泰國人咧，佢就又有翻永久業權咯。 哦，咁样 系啦，呢个系泰国朋友话俾我知嘅，即系你喺泰国买楼又要注意啦，香港人系冇得买永久业权嘅、 哦， 即系佢 呢个 古惑惑的枪，我系生熟噶。 所以咧，香港好多啲，你唔知佢阿通你有冇睇啲免费报纸咧？佢真系多咗好多呢啲海外物业投资嘅广告，其实真系好两手不齐。咁我嗰日点解 send 俾阿社长睇咧？我話：喂，呢啲咪福利啊，大佬！喂，你太浮誇啦，即係影到一等大廈發曬金光閃閃嗰啲咁樣，有時即係香港人唔係咁信。即係如果點解香港呢一多咗啲咩要睇清水房嗰啲單位啊，佢哋俾啲 係 啊，太浮誇，大陸人就信啫，香港人唔得噶啦，你知。 佢可能都想呃大陸人嘅呢、這個。都有好多大陸人中招噶，不過咧，如果你話講海外物業咧，最多中招都係香港人。早一排咪講咗倫敦有個樓盤，原來爛尾嘅，嗰個發展商走咗佬，咪又喺香港買，呃咗百幾個香港人，幾億噶啦，呃咗個項目，係啊，每個單位二三百萬，咁咪呃咗成百人噶嘛，咪捲咗咗幾億咯。 嗰單嘢都奇怪啦，香港人其實都對英國都唔係咁熟悉程度都唔低嘅，咁都會 都好難講。咁都會到個發展商走佬噶嘛？ 爛尾好難講，爛尾好難講啊！同埋你即係澳樓嗰個交易咧就公平啲，你嗰個錢咧就擺落律師 trust account， 即係 stick hold 喺嗰度， 就 stick 擺咗喺個律師度嘅。所以你係點樣都可以，就算爛尾，你可以要求攞翻嗰個訂。 哦， 咁你就當然冇咗間，即係你冇得買間屋啦。但係即係佢捲唔走你嚿錢咯。 係 嗰個正 常。因為咧外國咧，即係其實好多發展商都係嘅，佢哋本身咧係有地，咁但係咧冇資金。其實我都識得好多發展商有笪地喺度，但係冇資金起嘅。咁佢哋咧就會揾 partner 啦。咁我都曾經收過好多啲 proposal 啦。咁啊，譬如叫 叫我哋出資，咁啊起樓，起完之後咧就分，譬如分咁樣啦。最近有個喺倫敦唔記得咗邊度嘅大，總之附近有間大學咧，我哋邊間我唔記得咗啦。咁有塊地，咁啊開佢咧就話開起300间屋，咁咧意思就係佢出地，我哋出錢去起，起完之後咧就佢分翻一半俾我哋。即系分翻105间屋俾我哋，咁佢咧就留翻105间我哋收租，就有啲咁嘅 offer 嘅。咁当然最后我哋冇同佢合作啦，但系系好多呢啲咁嘅嘢。咁如果佢唔系揾咗我哋，揾咗另外一啲人，咁有啲人就可能系其实都冇钱嘅，可能系空壳嚟嘅。咁啊同佢讲好啦，出资就勾住咗佢，之后咧就系去收钱。你明唔明白 我明 白。嗯 嗯。即系咧我一间空壳公司。 拿住份proposal去招摇撞骗先啦。 冇錯啦，跟住咧就話咧依度都要規劃起300间别墅，咁啊，咁跟住咧就喺香港開個展銷廳，就話咧未來就要起300间别墅，咁啊隔離咧就係大學區，咁啊實收到租嘅乜乜乜乜乜咁樣係嘛？ 就空手道， 好冇衝突啦，冇錯啦。咁我哋其實我哋都識玩嘅，不過都費事搞呢啲嘢啦，係嘛？即係好，即係佢，我覺得上次倫敦嗰單嘢咧，好明顯就係屬於呢啲 case。咁你好正常啊，你賣樓花係嘛？ 你失手咪變咗係爛尾咯。 咁佢如果佢个计划咧，佢唔系话有心诈骗嘅话咧，佢其实可以进行嘅。你香港收咗钱，跟住佢咪攞钱去起楼咯，发展一期一期咁发展咯，系嘛？咁但系嗰啲人可能系嗰啲可能是老千嚟噶嘛，系嘛？即系佢咧就收咗钱入唔起，系嘛？咁咪烂尾咯。 哦，咁样样。 系啦，即系呢啲 case 系有， 可能冇 冇啊？你买外国楼咧就少咗呢份保障，所以我话你要买就买现楼。一系咧，你要上網 search， 譬如泰國有啲發展商，好出名嘅，好大嘅，好大型嘅，咁你起碼首先了解咗係咪好大型嘅發展商啦。第二個地點係咪真係可以去得到啦？係嘛係嘛？喂，佢話俾你聽，有一個之前有句話喺澤道澤附近，一平均都要200万嘅嗰個樓價，港紙，不過佢好大嘅，千幾尺嘅。咁啊，话一起到一栋好靓好靓嘅嘢，咁啊，窄到窄就系嗰、那个曼谷嗰个 Moti 嗰个站，就最尾一站嚟嘅。咁如果你真系可以去到嗰个站咧，都 OK， 因为咧去到市中心，即系你去到四面佛嗰度咧，可能坐7-8个字咧，即系喺地铁嗰度吓。但系嗰个站咧就人头涌涌嘅，你基本上冇位坐嘅，出入都唔使有位坐噶啦。咁喺嗰度买楼，你咪自己衡量下，你搭一次地铁自己行一行。喂，老实讲，你冇可能喺香港啊，笃个手指好啦，我买啦，咁啊睇都未去睇过噶，你当佢旅行都要啦，你点都要了解一下噶，系咪先？ 香港人买日本楼咪会咁咯，即系笃一笃佢就买喎，见到啲真系。 系啊，佢可能睇相，可能睇相又或者，因为即系始终香港人系行钱多咯。咁日本樓其實入回報係真係高嘅，佢相對高嘅，不過佢好多好多啲臨審洗費啊，再將嚟維修嘅全部又要理啊乜嘢，咁加上個幣值又貶，嗰個叫做需求又未必係一定上升咧，係咪？所以你話如果你係買日本樓，你係純粹收租，你係委託人嚟做，咁啊人哋賺你一份咯。如果你唔係我嚟收租，你話我嚟度假，千祈唔好諗有呢個諗頭。你一間屋買100万，你不如每次過去住總統套房。好过啦，每次住5万蚊、10万蚊好过啦，系嘛？你去几多次日本可以？咁啊，系咪又要讲下马来马拉嗰边啊？ 系啦，马来近有咩补充啊？ 我补充翻上一次节目入边技术问题 cut 咗个部分啦。 系， 其实有喺郊区嘅。住宅區嘅會有一個風險，就係當地嘅住宅區嘅人口到咗一定嘅數量啦，附近市政府或者州政府會揀一個地方嚟起回教堂或者祈禱所嘅， 係即係清真寺啊，或者意思係 清真寺就去俾佢哋祈禱啊。如果你的单位咁啱就是在他哋相当近的位置咧， 哇， 会对你的价钱有多变噶啦？ 唔得，你讲多次，头先窒咗，要讲多次吓。 嗰啲清真， 如果你嘅單位 會點啊？影一隔離會點？ 係，如果清真寺喺你嘅單位隔離，你嘅價值係會低多少啦？因為属佢同嗰啲好似垃圾站啊，所以啲讲句垃圾站啊，或者坟地啊嗰啲，属于比较厌恶多少嘅建筑啊。 嗯， 系。 佢每日会有五次嘅祈祷时间，最早一次系清晨五点几，系用广播咁样嚟。 哦，烦都烦死喎，真系。 哇，好早喎、啊，五点几。 系啊， 五点几。 唔係你依個咧係講法咧係對於華人啫。如果對方買家係一個虔誠嘅回教徒，咁咪冇問題咯。 係，所以你嘅銷售嘅對象有啲限制啦，會變咗。 哦，冇錯，冇錯。 而且你價值即係雖然係都本身係虔誠嘅教徒，但係每逢 都會撳價， 周日都想瞓耐少少㗎，大佬。 哦，佢都會撳價，意思係即係佢虔誠教徒都會因為呢樣嘢嚟撳你價係嘛？ 如果你有得揀，你即係你都會揀遠少少或者 虔誠教徒俾多啲錢買啦，應該咁近。 唔會啊，大家好現實嘅， 好現實嘅原來 係有啲真係要大家要小心啊！如果是买郊区的地方，市区就比较少这个问题。 哦，即系市区少啲，系因为你本身啲地会已经规划好晒。 系啦，冇错。 哦，呢个真系重点嚟喎。咁嗱，我想问多个问题咧。马来西亚系信奉什叶派定系信尼派嘅？ 哇，呢个我要查查先。 系啊，因为咧你要搞清楚 IS， 因为 IS 好似系逊尼派嘅。咁如果你系什叶派嘅咧，咁可能会搞你优先搞你哋嘛，系嘛？ 但系呢度因为会信佢嗰啲极端主义嘅，都系非常非常之少数，系啲狂热分子先至会嘅。 系系，即系可能喺婆罗洲嗰边，即系系咪婆罗洲啊？嗰边可能会多啲系嘛？ 系冇错， 系查咗啦。 反而喺 马 来 西亚相对主要信尼派， 我信尼派哦，咁好啲格吉拉吓， 格吉拉 好啲， 受训喎要。 吓、啊， 要祝你受训帮手喎，一齐圣战喎。 不过唔系伊拉克都系信尼派嘅，一样搞你。 系咯， 因为呢度大部分啲马来西亚人口系有成六成几、七成系马来人啦、啊，政府啊相当照顾佢哋嘅，咁佢哋又安稳嘅生活，又冇乜受到事啊，冇乜俾人压迫，佢哋压迫人就有， 系， 咁佢何必走去搵命搏咧？ 系哦，咁系即系生活好咧，照计就即系反社会嘅人就少啲咯，系咪？生活个个都咁好， 系啊，除非一啲系即系宗教狂热分子嗰啲就另外再讲啦。 系喂，咁想了解一下马来人嗰种叫做咧民生啊，譬如话咧，你平均啲人咧有冇系搵几多钱到？咁呢个好紧要嘅，因为咧你对于你嗰个租楼嘅负担或者供楼负担啦，咁啊我哋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投资嘅因素嚟噶嘛，即系投资嘅其中嘅考虑嚟嘅嘛， 一般打工仔如果爱喺城市生活，你嘅人工都要马币三四千蚊。 三四千蚊。 如果系管理阶层嘅咧，嗰啲可以到马币成十几千，即系万几蚊啦。 一个月。 系系。 系啊，月薪啱。 哦 okay、 如果唔系你喺城市嘅生活，应该好辛苦。 系。 要住得好远，跟住每样嘢都要慢慢紧悭住嚟食，而且马来人好中意生育嘅，每个家庭起码都五六个，连埋父母都有五六个人。 哦，即系起码生两三个细路仔咁啦，意思。 系啊。 系。 仲要买翻架七人车咁样。 啊，要啊要啊！ 提起咧馬拉買車咧，我有朋友佢佢老公係馬拉人嚟噶嘛，咁佢講翻個經驗俾我聽咧，都幾值得分享喎。佢喺初頭咧就佢老公可能買咗架Benz 就俾佢啲屋企人揸啊啲咁樣嘅，咁後咧發覺揸咗幾次之後咧，會有啲人咧跟蹤佢哋嘅車，即係可能見你揸 Benz 可能會有錢啲咧，可能想綁架啲咁啲咁樣啦，咁跟住咧都唯有嚇到咧轉翻買啲普通嘅日本車就算。多唔多綁架添啊？其實馬來人咁 綁架案就同香港差唔多嘅，好容易破案。 我聽佢講到咁危險，唔誇張。 唔会啊，因为真系太容易破案咗啦。 唔系，因为绑架你自己系收赎金啊嘛，唔通你收支付宝咩？系咪？ 收支付宝可能仲容易破啊。 系啊，系啊。咁你收，你要收赎金嘅时候咧，就容易破案好多啦。除非你唔收赎金啦，啊。 通常会 除咗嘅， 首先警方调查角度一定会向你嘅身边嘅亲戚朋友着手，系 系， 所以你去搞呢啲都系你成功率，你可以绑到个人，不过你拎唔到钱咯， 系 职场系啦，职场抢， 除咗加入阿布沙耶夫啦，嗰啲就可以攞到钱。 菲律宾嗰边啦， 系啦，菲律宾嗰边咧， 冇 先本拿，系啦，先本拿嗰边啦。喂，我想问一样嘢咧，想问多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咧，早一排咧，香港零一出咗个特辑，就系、是、讲山打根，就话嗰度好似一个小香港，几廿万人口啦，咁啊大部分人都讲广东话嘅，又繁体字招牌，咁成个小香港咁样，嗰度你有冇去过咧？ 有去过一次。 你嗰度你觉得点咧？ 好似如果用我哋嘅角度嚟睇咧，就系、是、好似差唔多70-80年代嘅马来西亚咁样咯，仲系民风好朴素嘅。 即系八十年代嘅马来西亚，唔系香港啊！ 我真系想以为想话香港添，香港 只系旧嘅啫。咁咪好落口。 你都可以咁讲嘅，因为佢哋都系当地人留喺嗰度做生意比较为多，外来人口比较好少。 哦， 跟住都系撞口撞面都系啲街坊。 哦， 跟住你夜晚嘅时候，你嘅门都唔使闩咁滞嘅。 哦，即系治安好好噶咯， 非常之好， 非常之好啊！咁啊，适合香港人去住咯， 适合啲人怀。 退休嚟讲系比较适合，如果你想喺嗰度做生意啊，或者有咩就难啲啦， 唔使谂啦。 嗯， 系，因为嗰边好多都已经属于某程度讲系人口老化得比较犀利啦，后生仔会比较想过嚟。 想去 多啲度揾機會嘅， 哦， 係啱。 因為咧，如果我啱就嚟近，如果我哋喺香港睇到呢篇報道咧，因為佢係又係用香港人最中意嘅樓盤嚟吸引你先啊嘛。咁跟住影咗個樓盤咧，唔知成幾千尺咁樣嘅，哇！跟住我都見到 嗰邊 風景又真係好正喎，咁樣同埋 全海景 係啦，個價錢 全海景3000多尺，200多萬好似。 係啊，跟住仲要哇180度，照埋超大露台呢啲咁樣。系咪吸引 呢？人嘅，只可以卖俾，甚至系可以卖俾西马嘅人，净系可以卖翻俾东马人啫。而且系冇人卖楼嘅，系卖地多。 哦，哦，即系佢啲份，佢啲地都有分东马西马嘅。 系，有我哋西马呢边系即系马来半岛，佢哋嗰边系婆罗洲系。东马 近住菲律宾嗰 part 嗰边 系 即系婆罗洲以即系北边嘅婆罗洲咯， 系 系， 哇，系都几复杂喎，听下马来人哋咁样讲，即系佢58000个考察团咧，我谂真系唔够，但系即系要报多几次先知。 你去嗰度生活都好悠闲噶，喺山打根啊，或者系我冇去过山打根，个好悠闲下嘅。 山打根 退休人士， 即系我觉得咧，应该比起阿比啊更加悠闲嘅。 系啊， 因为阿比咧都系叫做沙巴嗰、那个度假中心啦吓。但系我可以同大家讲咧，阿比都系好悠闲嘅。我之前节目讲过啦，我哋四个人去食面，咁啊有条友行出嚟问我哋食咩。 我哋等咗一个钟头，原来咧问我哋食咩嗰个就系入边煮嗰、那个，逐碗煮，煮完拎出嚟俾个鬼佬。咁我哋等咗半个钟头啦，前面有两个鬼佬啱啱有得食。咁啊，我哋四个咧，仲要等到半个钟头，先至有头两个有得食啦。总之一个人，成间铺系一个人，饮汽水死啦！你同佢讲饮汽水，佢又行出嚟开罐汽水俾你饮。跟住先入翻去再煮过， 你而家唔知一口气煮晒四碗面啦！我嗰阵时我都听呢 样 嘢， 我都唔知道，总之咧系咁样嘅。咁嗰度咧有啲当地人开啲士多就冇酒卖嘅，因为佢可能回教徒咧就唔俾买酒啦。咁啊要去翻本地人，即系可能华人铺头可能有酒卖啦。咁啊去嗰度买肉干啊，买嘢咧，全部都系讲广东话嘅，你基本上咧都唔使讲英文嘅。 冇错，嗰度广东话好流行。 系啦，但系我见到街上面咧，我当时我行咗一日，我都见唔到有一架的士，系直接去到嗰个叫做即系滑水嗰啲地方咧，先有的士喺度等。平时你想喺街喺条街度搵唔到的士 嘅，哇，系好夸张。 系啊，唔系佢可能因为太热咧，的士唔会周围走，因为咧你咁热好嘥油噶嘛，又要开住个冷气噶嘛，吓咁啊，通常匿埋喺某啲地方喺度等啦，一系酒店啊，一系嗰啲即系游客去嘅地方咯， 都啱嘅。 但系消费唔平嘅喎，其实如果你讲沙巴，就算马来西亚系咪啊，可能沙巴贵啲啦，即系佢啲嘢 贵啲嘅。 贵啲嗬， 系东西马呢度嘅报纸，如果系要喺嗰度出版，都会贵多一两毫嘅。 哦，因为即系嗰边嘅物价，可能因为游客区系嘛。 除咗呢样嘢系运输嘅问题咯。 哦，即系你由马来半岛就啲嘢会平啲，去到嗰边东马就因为运输问题就要加啲钱咁样。 冇错，而且嗰度嘅人对西有啲我听回流喺即系喺西马度发展冇乜顺利，回流翻嗰边嘅人讲啊，佢哋都系比较中意喺东马呢边发展嘅，因为西马呢度嘅人都自己顾自己啊。 哦， 东马嗰啲就会守望助， 守望相助啊， 系佢即系民风比较朴素啲啦，即系 民风系朴素好多嘅， 退休嚟系 系咁，退休都 有 几啱 啊，都竞争好实，好少好少，都系做翻啲家族生意咁样啦。 马来人，咁你嗰、那个即系以你认识啦，你多唔多香港移民咗过嚟嘅人？即系退休移民过嚟嘅人多唔多？即系以你嘅了解。 我去咁样睇就我因为全部如果系黄面孔嘅话，我就分唔出啊！真系唔知道你系咪香港嘅定系其他地方去嘅？ 认识啦，即系你识得嘅咧。 就冇啦，喺嗰度。香港有好大力推崇过去山打根咩，或者系东马呢边嘅部分。 佢咧就系、是、有早一排有人讲就话咧山打根就要打造一个小香港，就跟住就用呢个咧就吸香港嘅旅行，即系吸香港人去山打根旅行。咁我上次去咧， okay. 我净系去咗阿比，我就冇去到山打根。 嗯嗯， 亦都冇去仙本那，因为我翻嚟咧转头仙本那咧讲咗几个啦，因为佢仙本那近住即系西边，即系最东边嘅嗰个菲律宾海嗰度嚟噶嘛，咁啊可能危险啲啦，咁啊先嗰个阿比咧就近翻文莱多啲嘅。 嗯， 就系咁咯，即系嗰个位置，一个中间，一个系东边咁咯。 今次马来咁都补充翻好多马拉嘅资讯俾大家。 最紧要系啦，最紧要郊区咧就随时会有清真寺喺你隔篱嘅嗰依个部分咧，系最有用咯，即系对于投资喺马拉嘅人啦吓，因为你香港人你唔会谂呢个问题噶嘛，系咪？ 系啊， 一定唔会嘅，一定唔会问嘅，你亦都唔会谂到 清真寺就等于垃圾场， 唔好买楼啦，讲到咁严重，即系。 這個不是歧視啊，是即係即係市場上 是是 普遍上會比較避得避之則吉咁解啊。 咁即係買翻市區單位穩陣啲。 市區單位是穩陣啲，因為已經看到附近有沒有空地，有沒有機會會起到啊嘛。 因為規劃曬啦嘛，你不會突然間啊嘛。 啱啱啱。 係。咁都几好啊！我哋啲即系个资料都补充翻好丰富嘅资料。咁啊，譬如真系要投资嗰边嘅，即系投资讲真啦，我都唔会话阻止嘅。你嗰边可能你买翻嚟，可能都会升值嘅，系咪？问题就系你一个人要去到移民喺嗰度，生活上系唔系可以适应到呢？這个真系好紧要。 或者系你去玩同去住系两件事，即系例如你摆出话怡宝烧饼好好食，咁你每轮到时餐餐去都食怡宝烧饼啊？ 唔系咯， 一餐早餐就好食啫。即系等于去新加坡，喂，你成日见到来去都食夜餐饭，你食咗四五注 海南鸡， 系咯，海南鸡 肉骨茶， 你见到都滞啦，日日都系食嗰餐。 系啊， 唔系啊，香港啫嘛，香港你日日食鸡蛋仔，之后早食菠萝油肠粉，你日日食嗰啲嘢你都呕啦。你唔好讲外国啦，你讲香港都系啦。喂，鸡蛋仔好出名啊，你日日拍两个咩？系嘛，顶唔顺噶嘛。 好啦，我哋今次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好，下一节翻嚟再讲。 好，下一节。